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让我们歌唱劳动者，歌唱美好的生活吧。 咱们工人有力量， 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 每天每日工作忙， 嘿，每天每日工作忙，该乘凉到了大厦休息两天，没空该走的时间变样了变了样， 哎嘿，开动了机器， 欢乐理想， 举起了铁锤 响叮当， 造成了利处 好生产， 造成了枪炮 手健康， 嘿嘿嘿 嘿呀，咱们的脸上发红光，咱们的汗珠往下淌， 为什么 为求解放， 为什么 为求解放， 嘿 嘿 嘿 嘿呀，咱全中国彻底解放， 咱们工人有力量， 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 每天每日工作忙， 嘿，每天每日工作忙， 该朝阳到了大厦休息两天， 没空该早点休息 两天，亮亮 亮亮亮， 嘿，嘿，机器快乐一下，机器铁锤响叮当，走起来你冲好生产，走起来枪炮手电棒，嘿嘿嘿嘿呀，脸上发红光， 汗珠往下淌， 为什么 为 了 求 解放，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，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为劳动者放歌歌唱的嘹亮歌声中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工人身上所具有的伟大人格力量。在新中国的历史上，我们从形形色色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那些燃烧激情的岁月。 Thank you. 我们从《勘探队员之歌》中听出了旷野深山中的豪迈，跋涉前进的轻快。这首歌被中国地质大学选择为校歌，可见它在地质工作者心目中的位置。草原晨曲是反映包头钢铁公司建设初期，一群蒙古族青年男女牧民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建设时候的心态。他们像双翼的神马飞起来，飞向草原的钢都。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，啊哈滚草原万里空对浪最北 丰收歌是由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演出于1964年，曾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赞扬，当年风靡一时。在大型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创作第一版时，这首歌曾经入选过，一起来欣赏。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劳动者的足迹。1976年问世的电影《沸腾的群山》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，它讲述1948年秋辽南孤鹰岭矿区在党的领导下恢复矿山工作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曲折故事。影片中有多首好听的插曲，其中张振富、耿元凤演唱的《支援矿山运木材》，以富有画面感的曲调和演唱，让人们仿佛看到了一挂挂爬犁在树林间飞驰的火热场景。货郎也来了，让我们去看看他的小车里吹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新鲜货。 姑娘喜欢的小花布，小伙扎的线围脖，穿这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磨，秋衣秋裤号头多，又可是来又暖和。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。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乌木的杆儿嘞，还有那增比瓦亮的烟袋波兰海洋。老大娘一听抿嘴乐，是货郎的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。大娘，我工作在托儿所，给孩子做点针线活，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，把我的镜腿给掰折。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里啊当鞋面儿，常把鸭子 帮衬额啊，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，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，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，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，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了，哎呀。晚霞照山坡，画廊我推着空货车，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，送货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，画眉梆子金闪闪，高粱赛面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了嘟噜蜜，气死风里谷穗压完了壳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清汤瓦舍南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？我让我越唱越高兴哎，铁卷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，哎呀。 热爱劳动要从娃娃抓起，童声歌曲《劳动最光荣》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劳动歌曲了吧。小时候跟着动画片唱，长大了听见小朋友在学唱，年纪大了交给自己的孙辈们唱，可以说这首传唱了几十年的歌曲是所有小朋友的劳动启蒙歌曲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是真的很想换个房间，窗外西晒的阳光温暖心扉，我寻寻觅觅已经很累，有没有能让人幸福的风水，有谁个房间。